武广、广深港四段组成，全线42站跨7个省市区，把整个中国自北向南连成一线，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南北的来往。目前京港高铁京石、十五、武广3段已经全线通车，广深港段广州到深圳福田站之间也已经通车，福田到西九龙总站已经开始测试，预计明年秋天通车。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

在内地除了有羽泉、朴树、花儿乐队，还有金海心，他们是内地原创歌曲产业诞生的最大惊喜。 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 把金海心带入音乐圈的伯乐叫三宝，当时他在一个比赛中发现了金海心，那个时候的金海心才20岁，他的相貌跟他的歌声一样甜美，声线像丝一般非常细，这良好的底子也得归功于他的家庭，因为他的妈妈就是音乐教授，从小金海心就耳濡目染，受到音乐的熏陶。那次三宝的引荐可了不得，他把金海心推荐给了索尼唱片公司，那可是当时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之一，超高的起点对于金海心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的一炮而红也就从此有了根基了。 不要摘去，别摘去记忆，和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 对于80后来说，金海心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名字，那一首把耳朵叫醒不知打开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扉。现在看来，黄征写出了这样一首歌可谓是神来之笔，旋律轻松俏皮，不乏难度较大的转音和变调，金海心用尖尖的细腻的嗓音来诠释这首歌，漫不经心却又极具感染力。金海心的声音很像王菲，她这一特点让她的歌曲听上去都成了她声线的展示舞台，抒情的、欢快的、搞怪的、中庸的，无论何种风格都会被他拿捏得十分出色。把耳朵叫醒这张专辑从曲目的安排开始，一连串的小情调和文艺味让专辑中的音乐具有了画面感，音乐中除了有适合而止的个性点缀，也加入了流行音乐的时代感，是一张品质极佳的专辑。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在这样一个夜晚，我们不把耳朵叫醒，送给睡不着的你一首《睡不着的海》，来自于金海心。 是你。

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从山川湖海奔赴都市，在繁华又严酷的城市中逢迎或者坚持，他们被都市的灯光感召，也终于被日常的琐碎消耗。他们白天操持着宏大的术语，行走在巍峨的写字楼之间，夜晚却必须回到城郊西黄的隔断房。他们在得意和绝望之间周而复始地摇摆，时而觉得一切辉煌都唾手可得，时而沮丧地发现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其实大都市的魅力就是酷烈而又傲慢，只负责提供可能性和宽容，不负责对任何人抚慰或者谄媚。

样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叫《漩涡》。最开始听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会觉得通过这两个人的声音，这首歌真的就好像一个漩涡一样，让我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女声来自于彭羚，不得不说有很大一部分的港乐的旋律或者是歌手的唱腔是被许多大陆歌手所借鉴的，像这样的歌曲你会觉得循环十遍也不会厌倦。这里是969都市夜歌人，继续来听到陈慧琳的心服口服，国语版你很熟悉，叫记事本。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责任汇聚诚信的力量，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特别策划天天315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活动，诚挚邀请您的加入。2017年3月27号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企业诚信宣言启动仪式盛大启幕， 盛大启幕。 不信不立，诚信从你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筑诚信社会。诚信参与热线0105175-2200。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东风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插入心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星空布满拉起。去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

怎满愉悦？这晚步步还预期，人仿佛已不懂冷或暖，像呼吸与吻别终于，像呼吸与吻别终于。 随月。